暗松林。于谦拿着字条从头到尾这么一看，哦，老者说自己是苦命人啊，昨天他说了，说什么算命先生跟他说的，他到哪儿就有坏事发生，我只当他这是笑谈，看来他这是有所指啊。老头说自己到哪儿哪儿就有坏事发生，这实际上是一种反讽啊，说明这个世道并不太平，怎么能够把这社会的不太平归罪于某个老百姓的身上呢？后边他说这句话，也先兴风要作乱，不信可去探松林。李成，这附近哪有松林？李成说，大人，咱不是在松林口吗？他说的是不是松林口啊？有理，松林口乃是也先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啊。看来这位老者绝非等闲之辈，这是为我留书报信。来呀，与我打点行囊，带好应用之物，赶奔松林口。 听众朋友，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晨光， 我是小丹。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王瑶的文学评论，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莫里埃的剧本《丈夫学堂》改编的戏剧故事。 昨天我们欣赏了王瑶的文学评论，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的第一部分。文章告诉我们，汪曾祺之所以显得与众不同，高出同时代作家，重要原因可能要从传统中追溯。汪曾祺有意延续了传统是显而易见的。下面我们接着欣赏这篇文章。作者会分析汪曾祺是怎样继承好传统的。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确定了汪曾祺与传统的关系，只是呈现一条线索。这条线索背后的问题是，汪曾祺是如何衔接传统的？具体的问题是，作为旧传统的宋人笔记等叙事传统和明清散文等文章传统，当然汪曾祺的不止这些，如何落实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创作中？小说又是如何散文化的？这里的关键之处是，汪曾祺的意义如果仅仅是恢复传统，那么他的创造性何在？如果汪曾祺不只是转述，而是转换了传统，那么他是怎样完成了传统的现代性过渡的？显然，在这两个假设之间，我们会选择后者，并且将后者确认为事实。如此，接下来需要追问的是，汪曾祺是直接完成了这样的过渡，还是经由他者的过渡，再加以自己的创造？汪曾祺所衔接的传统，其实有旧传统和新传统之分。因为汪曾祺比较具体地阐释了他的小说与古典小说叙事传统的关系，这一部分的分析相对稳定。在谈到汪曾祺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关系时，批评界和汪曾祺本人一样都注意到了沈从文和费明的重要影响。在谈受戒的创作时，汪曾祺说他意识到沈从文笔下的农村少女三三 夭夭、翠翠是推动他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潜在的因素。我是沈先生的学生，我曾问过自己，这篇小说像什么？我觉得有点像编程，这是人物塑造的具体影响。而小说的叙述方法上，沈从文将过去和当前对照的方法给汪曾祺以重要影响。汪曾祺没有用对照的方法写小说，但他突出了过去之于当前的意义。他在沈从文的寂寞中援引了沈从文长河题记中的两篇文字，说明过去的重要意义。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汪曾祺认为别人误解了沈从文，他认为沈从文的编程不是挽歌，而是希望之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汪曾祺小说的基调。更为重要的是，就像汪曾祺说沈从文一样，他也是一位水边的抒情诗人。 费明则是汪曾祺特别欣赏的另一位作家。汪曾祺很喜欢费明的小说《桃源》《竹林的故事》《桥》和《枣》等。汪曾祺早年读过周作人的《论费明》，周作人认为费明小说的一个特点是注重文章之美。我相信周作人的这个判断对汪曾祺的影响是深刻的，小说的文章之美也是汪曾祺小说的一个特色。汪曾祺顺着周作人的分析，在意识流未译介到中国之前，费明的小说已经用了意识流手法。汪曾祺对费明小说中意识流手法的特别强调，也是他文论中谈论现代派并在创作中吸收现代派手法的参照之一。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关联性，黄子平在汪曾祺的意义中颇有见地地认为，汪曾祺把久被冷落的40年代的新文学传统带到新时期文学面前。如果我们将汪曾祺与沈从文、费明相关联，那么汪曾祺无疑是中国现代抒情小说脉络中的一个环节，这样我们可解释汪曾祺对40年代新文学传统的连接。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旧传统又是如何转换成为新传统的？也就是说，与汪曾祺相关联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是如何转换了旧小说模式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旧传统和新传统在汪曾祺那里就不是有机整体，而是两张皮。普世克曾经分析鲁迅1911年冬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怀旧，他的解读对于我们讨论这个问题颇有启示。 在普世克看来，怀旧与传统小说的第一个区别是情节结构。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显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他认为风波、白光、示众等也是如此，手法明显缺乏戏剧性。鲁迅关注的不是引人入胜的情节，普世克试图由此区分出这一特征与传统叙事形式的区别。我们可以认为鲁迅对情节所做的是一种简单化处理，把情节化约到最简单的成分，试图抛弃说明性的故事框架来呈现主题。鲁迅希望不借助情节的踏脚石直接抵达主题的核心。我正是在这一点注意到了新文学所特有的现代特征，我甚至愿意将之归纳为一条原则，削弱甚至取消情节的功能，这是新文学的特征。我愿意将这一特征与现代绘画中的潮流相提并论。自19世纪末的印象画派开始，现代绘画就宣称其目的是绘画而不是图解事件。普世克还提到致力于布设情节的捷克作家卡雷尔·卡佩克《无言的故事》等，却在进行谈话情节的尝试，这种简化情节的实验与鲁迅异曲同工。普世克进而认为，鲁迅与现代欧洲散文作家的创作所共同拥有的这些倾向，可视作抒情向叙事的渗透，是传统叙事形式的衰落。也许将小说情节的弱化视为新文学所持有的现代特征之一更为妥当。在其他小说家那里，强化小说情节也是新文学的一种特征。鲁迅的《阿 Q 正传》同样也重视情节的布设，而作为叙事传统形式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影响了现当代小说家。因而情节的弱化还不能完全视为传统叙事形式的衰落。普世克讨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他揭示了抒情向叙事渗透这一新文学的特征之一，这就是我们时常表述的小说散文化这一概念。当我们援引普世克的观点后，再讨论汪曾祺的文论和小说散文时，我们便能够得出相应的结论。鲁迅对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使汪曾祺小说回到传统的基础。 在这基础上，中国古典散文中占重要位置的无情节的散文启发了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的笔记体，因而与汪曾祺的小说有着更为密切的文化血缘关系。文章之美的特征不仅存在于汪曾祺的散文之中，也是汪曾祺小说的审美特征。汪曾祺在小说的散文化等文章中，都通过理解小说的散文化而重新解读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汪曾祺曾由旧传统和新传统，再以个人的创造，重新确立了当代文学与传统的关系。这一过程的完成取决于三个因素：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创造性转换，汪曾祺的文化自觉与传统文化修养，当代现实语境的激发。 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将汪曾祺置于现代文学抒情传统这一潮流之中。如果将汪曾祺置于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中，我们又发现汪曾祺在潮流之外。汪曾祺创作与80年代文学主潮的错位，是评论界确定汪曾祺文学意义上的主要依据。在西方批评家那里，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讨论汪曾祺的意义。菲兹杰拉德在《想象的记忆之场》《汪曾祺与后毛泽东时代对故乡的文学重构》中，曾经试图揭示汪曾祺创作的独特意义。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普遍感到自身与历史发生了错位，因而有了与过去重新关联起来的心理需求。在此背景下，汪曾祺创造了一个阅感十足、风景如画的文学愿景。这个文学愿景既不同于伤痕文学描写的血泪苦难史，也有别于把过去描绘成革命最终战胜黑暗势力的历史叙事，同时也与沈从文把湘西描写成不完美的天堂的做法大异其趣。综上，汪曾祺唤醒了深藏人们心中对失落的过去的愿景，强调了过去的当下性，从而做到了与他自己的过去重新关联起来。此外，在历经革命、战争和近代史的错位之后，他为其他知识分子重建中国文化记忆开辟了道路。菲兹杰拉德显然更多地关注到了历史阶段之间的断裂。其实，在汪曾祺的创作中，历史是一个整体，并不存在以意识形态划分历史阶段的问题。菲兹杰拉德也关注到了汪曾祺与文学主潮的差异，但是菲兹杰拉德忽视了正是由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兴起，促进了文学的思想解放，由此开启了新时期文学。我以为需要在相互关系中讨论历史的整体性及其不同现象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在对立关系中定位不同的文学思潮。尽管我们不必把汪曾祺的意义上升到为其他知识分子重建中国文化记忆开辟了道路这样的高度，但汪曾祺对1985年前后小说革命的影响是事实存在的。中外学者都提到了汪曾祺与寻根文学的关联，或者将汪曾祺的创作与寻根文学合并论述。当我们如此论述汪曾祺与旧传统、新传统的关系时，其实汪曾祺小说与寻根文学是有差异的，寻根文学的内部也有不同路径，或许阿城与汪曾祺更为接近。如果读韩少功的《文学的根》这篇称为寻根文学之宣言的文章，可以看出韩少功、贾平凹以及李航玉、郑万龙等和汪曾祺的旨趣并不一样。这意味着汪曾祺回到传统的实践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仍然具有启示意义，但当代作家对传统的选择则有着不同的路径和侧重。 好了，王瑶获得第7届鲁迅文学奖的文学评论《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我们就欣赏到这里。作者认为，汪曾祺经由旧传统和新传统，再以个人的创造重新确立了当代文学与传统的关系，这一过程的完成取决于三个因素：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创造性转换，汪曾祺的文化自觉与传统文化修养，当代现实语境的激发。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作家当然是凤毛麟角的，所以说当代文学收获了汪曾祺这样一位非常有风格的作家是很幸运的事，对他的喜爱与研究毫无疑问还将持续下去。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莫里埃的剧本《丈夫学堂》改编的戏剧故事。